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率团访问中国的北京和上海，而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加拿大国宝级的太阳马戏团的演出成为了一个重点交流项目。在传统马戏表演日渐式微的形势下，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何以成为该国的文化国宝呢？这个国宝每年的全球吸金能力又怎么样呢？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然后我们还要来关注在新加坡的一起关于中国小肥羊的官司之争，汉语拼音小肥羊和中文小肥羊打起了商标官司。那么新加坡的法庭会支持哪一方？该国的网友又如何看呢？好，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乔美兰4月15号开始率领该国企业代表团开启了对中国上海和北京的访问。听到乔美兰这个名字，您可不要以为她是该国的华裔，她的名字叫做 Melanie Joy， 这是部长为了访问中国方便特意请人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2017-2018 他两度访问中国，成为了12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他与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部在博物馆以及文化产业方面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这次他对中国的访问。 共有近60家加拿大企业和机构随团来到中国，几乎全方位涵盖了加拿大的文化产业，包括电影、音乐、表演艺术、博物馆、电子游戏、虚拟现实等等。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乔美兰表示，非常希望为双方企业搭建合作纽带，把更好的文化产品带来中国。 We believe that in this very fast-growing economy, and while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looking to invest in good quality content and experiences, we have a clear cultural export strategy. China for us is a very good market, and we want to be present. 加拿大国宝级的演出公司太阳马戏团也在随团的名单上。太阳马戏团目前有包括 Kuda 在内的两个剧目在中国巡演，首个在中国的常驻剧院也正在杭州建设中。 We're trying to have more shows coming in China, but we're also looking at opportunities potentially build potentially a school for technicians, a school for artists. We're really here for the long term and want to invest in China.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部长乔美兰最近对中国上海和北京的访问，希望能够扩大两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合作，既包括政府层面的比如文物文化博物馆的交流，同时呢也包括企业营收方面的。在加拿大，文化创意产业备受关注。根据该国文化遗产部统计显示呢，艺术文化文化遗产领域在加拿大有着546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广播电影音乐出版表演、文化遗产等行业解决了全国超过63万人的就业问题。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加拿大经济走出去的一个关键元素之一。为文化创意产业寻找一个新市场，也是此行他来到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刚才在报道中提到的加拿大太阳马戏团，这是加拿大娱乐业的一张金字招牌，被誉为是加拿大的文化国宝。一个马戏团何以成为国宝呢？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成立于1984年的马戏团是如何快速成为全球第一马戏团，而且变身为加拿大的文化国宝的。它 太阳马戏团成立于1984年，它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戏剧制作公司，被誉为是加拿大国宝。它重新定义了马戏这种娱乐方式，创造了一种非竞争性的崭新的市场空间。从成立以来，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已经带着各种剧目走遍了全球6大洲，为 1.6 亿名观众提供了3000多场演出，每次上座率都是高达 95%。 过去的30多年间，太阳马戏也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个只有70人的小演出公司，成为了现在年收入近10亿美元、近4000员工的大型娱乐公司。眼下在全球有三大马戏团，一个是纽约大苹果马戏团，还有玲玲马戏团。然而遗憾的是，这两大马戏团都已经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太阳马戏团是如何一枝独秀、屹立不倒的呢？马戏这种娱乐形式首次出现是1768年，19世纪之后成为了人们主要的一种娱乐方式。说起马戏，离不开的就是驯兽师、动物表演，传统马戏也的确以此为卖点，加上小丑来吸引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马戏团呢，也都是游牧民族，每天到处巡回演出，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支起各种颜色亮丽的大帐篷来吸引当地的观众。可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随着动物保护主义者日渐强势，动物保护主义的流行也使得马戏团的动物表演受到抵制，而马戏团自身也缺乏创新能力，节目演来演去就这么一些，快速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娱乐方式呢，也很快取代了马戏团。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部分人开始了一场新马戏运动，他们将故事情节、声效、人物的角色加入了马戏表演中，来代替传统动物表演。加上政府的资助，马戏团开始恢复了元气。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全球三大马戏团之一的玲玲马戏团年收入呢，大约是5亿美元左右。然而进入21世纪，真正的麻烦来了，马戏的魅力备受打击，动物环保组织紧咬着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不放，视频网站的普及也使人们在家里便可以看到各种危险特技表演，马戏团招牌的刺激和各种卖点已经不足以吸引大众们的关注了。从1996年到2016年这20年间，美国的马戏观众人数往下直掉了 50% 左右。2016年，纽约的大苹果马戏团以及玲玲马戏团相继宣告破产。在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运行之后，难道马戏的形式真的要就此消亡吗？面对这个问题，作为全球三大马戏团中硕果仅存的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则以新的姿态采取大胆策略，冲出重围，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太阳马戏团在1987年曾经发布宣言，我们重新创造马戏，这句话也成为了后来他们能够屹立不倒的一个最佳解释。太阳马戏团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于他对马戏格式的创新，使得观众呢有一种全然不同的现场体验。比如他们在表演中就砍掉了成本高又不够人道的动物马戏表演，只保留了帐篷、小丑、杂技这三个关键元素，同时呢，要把帐篷打扮得更加美轮美奂，使杂技看起来更精巧。同时小丑不再是马戏团的丑角，演员们在表演中使用大胆夸张的妆容、道具、戏剧，加上魔幻风格的灯光、舞台效果，并且不断地将高科技手段融入过去的马戏节目当中，打破了过去马戏表演的界限，让马戏不再依靠驯兽师的惊险，或是动物表演，或是小丑逗乐来吸引眼球。他们赋予了马戏更多的戏剧性，关注人物的角色，重视情节、表演的融合。每一场戏呢，就像是世界各地马戏艺术和街头娱乐艺术的综合体，又都带着明确而统一的主题和故事线索。在全球巡演中，用贯穿全场的音乐来打破语言的隔离，拉近和观众们的距离，为观众带来更加强烈的情感体验，把马戏变成了一场高品质的艺术表演。就以太阳马戏团来说，他们每年都会推出完整的剧目进行剧本的设计，职员的构成也从过去的驯兽师、小丑、杂技演员等等，变成了舞蹈演员、体操员、运动员。太阳马戏团是迪士尼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他们和麦当娜一起在2012年上演了超级碗的演出，他们和詹姆斯·卡梅隆一起做 3D 电影，并和加拿大大学里的艺术以及工程专业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据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介绍，未来呢，他们将把中国市场作为自己发展的一个重点的地方。2018年，太阳马戏团会在中国七个城市进行巡演，让中国的观众更快地去了解太阳马戏这个品牌。2019年，他们就会在杭州开启秀场，并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带来更加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剧目以及销售的模式。2017年太阳马戏在全球售出了1300万张门票，每一场演出大约创造1400万美元的经济价值。那么这意味着2018年太阳马戏在中国的演出将预计可以带来 1.4 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环球三十分，告别了太阳马戏团，我们走进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从4月15号开始，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迎来了自己开园35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4月15号当天，这里涌入了10万名观众参观。面对着观众们的热情，迪士尼方面呢也是有苦有乐。观众多终归是好事儿，但是人多了毕竟会影响观感体验。而长期以来呢，日本东京迪士尼也是因为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人们纷纷抱怨游园体验不及过去了。迪士尼方面宣布，他们未来呢还将继续对东京迪士尼进行扩建。好，来听报道。 除了有米奇、灰姑娘、白雪公主等迪士尼经典人物登场外，超能陆战队等人气电影中的角色也首次加入表演阵容。另外，人气游乐项目小小世界也在翻新后重新开放。伴随着35周年纪念日的庆典活动，入园人数也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被誉为亚洲第一主题乐园的东京迪士尼，凭借周到细致的服务受到了众多游客的喜爱。加之近年来赴日外国游客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入园人数已经连续五年超过3000万人次。记者在采访当天也发现，多个人气游乐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个别项目的等待甚至超过3个小时。 人数比较多，带着孩子来排队孩子会比较不耐烦。 事实上，年入园3000万人次是东京迪士尼乐园2023年完成园区面积大幅扩大后的中长期目标。这个数字的提前实现也让运营方喜忧参半。近年来超负荷运转导致园内拥堵情况严重，游乐项目等待时间普遍较长等问题日益突出，游客体验也随之出现明显下滑趋势。根据日本相关调查机构统计，此前东京迪士尼乐园在日本所有国内品牌的客户满意度排行中常年位居第一，但从2014年开始这一排名就不断的下滑，到2017年已经大幅下跌到了第36位。为控制入园人数，东京迪士尼曾连续3年提高门票价格，但未能改善拥挤的状况。近期运营方还尝试一系列新的举措，例如针对大量专程为购买周边商品而来的游客，推出手机应用程序实现线上销售、分流客源，并计划在入园处配备人脸识别系统提高入场效率。但这些措施能否最终缓解日益突出的拥挤问题，重新提升游客满意度，对即将迎来35周年的东京迪士尼乐园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发布呢，人们发现中国已经逐步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未来国家科技创新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而在医疗领域，这几年热度非凡的手术机器人被称为机器人产业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用机器人做手术不同于传统的手术概念，通过医生的远程操作，很好的为人体来进行相关的手术，医生呢不再碰触患者。美国医疗界已经成功推广的达芬奇外科手术机器人现在已进入了第四代，它已经施行了超过400万例的微创手术，平均每42秒，世界上某一个角落就会有达芬奇机器人进行一台微创手术。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最近在英国也有外科手术机器人为患者成功施行了切除食管的手术。好，来听介绍。 这个拥有4只机械臂的机器人就是这次手术的主刀了。患者汤姆·鲍德温即将进行的是一场食管切除手术。 All these advancements years ago, peopl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his opportunity. 手术开始了，机器人的机械手臂安装有摄像头和外科手术使用的工具。外科医生需要加以协助，将机械臂上的手术工具插入患者体内，之后依靠电脑来控制机械手臂完成手术。使用机械手臂完成手术比人手更加精准。在这项实验中，机械手臂使用工具准确无误地缝合一颗破了皮的葡萄。外科医生说，机械臂不仅精准，还可以减少患者术后的恢复时间。 The robotic surgery affords less chance of a tear, therefore the patient often go home either the same day or the next day. 术后，这名使用机器人完成手术的患者恢复良好。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美食之都，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里都有呈现，当然也少不了中国北方的火锅。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火锅连锁品牌小肥羊，而最近呢，在新加坡的小肥羊就和中国小肥羊打起了商标官司。虽说商标一个是汉字的，一个是汉语拼音的，但是中国小肥羊坚持认为呢，新加坡的汉语拼音小肥羊其实是在借用自己的名义，构成了实际的侵权。那么这一场商标诉讼，新加坡的法庭最终是如何裁决的？当地的网友又如何看待这一起商标之争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电台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来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小肥羊，名气很大的，那么在新加坡就出现了小肥羊，不过它是以汉语拼音写的，不是用中文字，所以说此羊就非彼羊了。那么中国著名连锁火锅店就派私家侦探到假冒的餐厅吃火锅，暗中就调查，采取法律行动，最终阻止在新加坡的这个火锅业者乱使用和小肥羊相近的注册商标。不，新加坡注册的这个商标是用汉语拼音来写的。新加坡知识产权局的案件裁决专员相信，这是在新加坡法庭第一次就中文汉字的注册商标和这个汉语拼音的英文字母商标是否能算是相同的商标而做出的裁定。小肥羊是源自中国的知名连锁火锅店的品牌，由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在1999年在内蒙古包头市成立，目前在全球很多市场都设有分店。那么公司呢，也注册过多个有小肥羊中文汉字的商标。那么该公司呢，没有在新加坡开分店，但是自2008年起，新加坡就出现名为草原小肥羊的火锅店，位于新加坡的牙龙路81号。那么2009年10月，这家牙龙火锅店向当局申请注册小肥羊的汉语拼音作为商标。隔年6月，两名由内蒙古小肥羊餐饮公司聘请的私家侦探上门光顾新加坡这个牙龙火锅店，结果发现店里有很多印上草原小肥羊商标的宣传材料。私家侦探以吃火锅作为演示，实际上是向餐厅负责人冯女士套料。当被问到这个店名的来源的时候，这位冯女士就说了，这个小肥羊在中国很有名气，很受欢迎，那这里的厨师就是来自中国小肥羊等等。牙龙火锅店没有对本案提成证据反驳申请，当局今年1月审理这项申请，上个月底就发表判词批准中国公司的申请，裁定汉语拼音的小肥羊这个注册商标无效。案件裁决专员在判词中指出，这相信是本地第一次审理这类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中文商标和其汉语拼音商标是否能够算是同一个商标。 他表示，一个商标是汉字，另外一个是英文字母，从视觉的角度来看，两者肯定明显不同，但不足以说明两者没有关联。更重要的是，两个商标在语音和语义上是相同的，即使换了字面形式，其实在内涵并没有改变。裁决专员也指出，互联网上曾经出现关于草原小肥羊牙龙火锅店的讨论，从网民们的留言可以看出，许多人误以为这是来自中国小肥羊火锅店的分行。牙龙火锅店的代表在回应网民的时候只是推销店里的食物，并没有出面澄清这个火锅店和中国的小肥羊有没有关系，这显示业者有一点点误导食客了。根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了解，草原小肥羊火锅店目前已经停止营业，而且挂上了招租的布条。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常年强力推进着全球各地的新生儿母乳喂养，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母亲说我们愿意母乳喂养，可是现实生活条件呢，并不允许对孩子进行长达一年或两年的母乳喂养。世卫组织为此发布了一个新的爱婴医院的执行标准，来敦促医院为更多母亲营造母乳喂养的环境。 世卫组织负责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助理总干事埃克斯罗德博士在指导的发布会上表示，在两岁之前对所有婴儿进行母乳喂养，每年就可挽救超过82万名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对此他有着切身的体会。我的专业背景是小儿科医生和神经病学家，同时也提供孕产妇保健。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知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亲身经历也让我清楚地了解母乳喂养有多么的重要。母乳喂养可以在 30% 的程度上减少儿童超重，并将儿童罹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35%，并保护他们免受感染，同时也会降低母亲罹患乳腺癌的几率。母乳喂养还有利于母亲的心理健康。母乳喂养对儿童的终身健康都至关重要，并可以减少给医疗机构、家庭和政府带来的费用。对于部分接受母乳喂养或者根本没有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而言，因腹泻和其他感染导致的死亡风险更大。母乳喂养还有助于提高智商、入学准备和出勤率，并与成年人的高收入相关。世卫组织营养促进健康和发展问题技术官员格鲁迈尔斯托恩博士强调，在出生后第一个小时之内就进行母乳喂养，可以保护新生儿免受疾病感染并挽救生命。在婴儿生命的头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对婴儿和母亲有诸多好处，主要可以防止婴儿肠道感染和营养不良，这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是如此。 这次颁布的十项措施主要是一套实践规程，帮助医疗保健机构向母亲和婴儿提供关键的护理。这集中在分娩后要立刻让母亲和婴儿在一起，让他们肌肤接触，并在出生后几分钟之内就开始母乳喂养。此外，对那些在母乳喂养方面遇到困难的母亲提供帮助和指导，避免使用配方奶粉，除非使用配方奶粉是为了医疗目的，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此外，在母亲和婴儿出院后也要提供跟进服务和筛查，为那些依然有困难的母亲提供支持。 成功促进母乳喂养十项措施体现了世卫组织和儿基会在1991年发起的爱婴医院倡议的宗旨。这项倡议同样鼓励新妈妈进行母乳喂养，并使卫生工作者了解如何对母乳喂养提供最佳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1991年最初发布爱婴医院倡议十项措施的时候，是针对足月出生的健康的婴儿。但现在，根据对大量科学证据的研究，我们强调这些措施适用于所有的婴儿，不论是健康婴儿还是早产儿、体重不足婴儿或是生病的婴儿。